Hello， 又嚟到我北打遊記啊！今次就係北打大阪遊記啊，得唔得？咁啊，當然大阪我去過多次啦。咁啊，今次咧即係工作完就留咗幾日喺度嚇玩啦。咁我特別就去呢個 USJ， 即係呢個大阪環球影城啊，玩呢個咧特別就買埋呢個 Cool Japan 嘅四個嘅 Fast Pass 啦。咁啊 ，Cool Japan 其實係一個唔同嘅。同埋 IP 同呢個環球影城合作，咁今次咧就有四個大嘅品牌，咁其中一個我冇玩到嘅，因為要另外再俾錢啦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柯南嘅密室逃脱。咁咧我聽人講話慣嘅，不過我自己對柯南啊冇愛，咁所以冇特別加錢。咁同埋留意咧，因為個密室逃脱係要預先買飛，另外就有個時段嘅。咁而且咧一玩咧大概要玩兩個鐘。咁你要理解咧 ，USJ 環球影城啊九點半開門啦，咁啊夜晚啊八點半閂噶啦，咁啊即係大概你可以喺入邊12個鐘。咁你如果有兩個鐘去咗玩密室逃脱咧，其實你冇乜太多時間去玩其他啲嘢嘅。咁啊變咗你自己衡量下啦，咁我就冇玩到柯南。咁另外 Cool Japan 有啲咩呢？今次先嚟頭先講過嘅北打電影時間入面就有哥斯拉對 VS 福音戰士，就叫做對 Will 4D 啊 ，OK 啊，佢個正式個名啊。咁同期亦都有咧雷朋三世，即係魯邦啊，魯邦三世啊，雷朋三世飛車追逐 XR 乘車遊啊，即係咩咧？即係其實就係你坐過山車，不過你戴住個 VR 眼鏡得唔得？咁入邊就係睇住個動畫個成個畫面咧，就跟住個火個過山車去喐嘅，咁就係呢個雷朋三世嘅 OK。另外有進擊的巨人對 Will， 咁係咩咧？其實佢就用咗，如果你去過環球影城就知啦，佢有個影院咧放咗成10年都係呢個 Terminator，OK，、okay? 咁佢就用咗嗰個廳喺入邊就一入去又係有個大嘅空間啦，咁然後就入到去個影院咧，又係坐曬喺度啦。咁、那個影院其實除咗有個電影嘅屏幕咧，前面係有空間你可以做舞台表演，或者會做一啲嘅真人嘅出現啊、cosplay 啊等等嘅。咁啊，做咗一個進擊的巨人對 Will， 咁就話標榜咧有真實人物舞台劇。再 course 電影劇情，咁究竟得唔得咧？咁即刻再講。咁第三樣咧就係、是、美少女戰士叫 The Miracle 4D 月亮宮篇啊，咁樣咁亦都係一個 4DX 嘅電影，就係、是、就今次係美少女戰士，亦都係可以話係USJ 4D 電影入邊嚟講第一套叫女性向。嘅作品啦，可以話嚇，咁啊，加埋就哥斯拉 VS 福音戰士，咁啊四樣，就再加柯南五樣咁樣嚇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叫做環球影城 Cool Japan， 咁啊估唔到呢個 Cool Japan 咧，不知不覺都嚟到5周年㗎啦。我自問5周年每年我都去過，咁以往咧我去過。喺嗰度即係玩過好多啦，又玩過包黑神密室逃脫啊，睇過 4DX 嘅，包括有 JoJo 啦，有龍珠啦，跟住又玩過，哇多到我都真唔記得啦。跟住我萬聖節又去過啦，又玩咗譬如佢有貞子啦，係啦 ，4DX 就嗰個又係舞台劇加電影嘅貞子啦。跟住入邊又有個喪屍嘅追逐啦、鬼船啦，跟住又玩過之前嘅進擊之巨人啦，又係一個展覽再加個 3D 投射啦，跟住仲有就等等，即係有唔同嘅 Cool Japan 我都去過嘅，咁啊我自己就好 appreciate 環球影城咁做，因為咧始終一個主題樂園，即係好似迪士尼咁樣咧，你借得啲好固定嘅設施咧，你好難就令人哋會有個越衝動年年都去。咁但係自從環球影城有個 Cool Japan 咧，試實去同唔同品牌合作，咁其實 Cool Japan 一年都搞兩有春季、春夏。秋冬啊，即你去足係4季嘅，不過中間佢有啲 overlapping， 應該每一組都大概3個月啦。咁另外有啲中間都有啲休息 break 嘅時間， 咁我都唔敢講我係咪去曬全部，咁但係大部分 hit 嘅，尤其是涉及到 One Piece 啊、湖人啊嗰啲，全部都有去嘅。咁啊好值得大家去，尤其是你中意日本動漫 IP 嘅，咁啊唔錯啦，得唔得？咁啊，今次去到先嚟就其中一個 point 就想買呢個咧哥斯拉對福音戰士嗰個爆谷桶啦。咁但原來咧佢就限量發售，就只限製造咗5000個，即係5000個嘅啫。咁所以我就其實6月7日星期四去到，咁呢個 Cool Japan 應該6月1日開始嘅。咁啊短短6日間咧，5000個已經賣曬啦。咁所以去到咧已經 sold out， 咁我變咗買唔到。咁但係咧同期咧唔止呢個爆谷桶嘅。咁其實如果中意雷朋三世咧，雷朋三世最出名嗰架黃色嘅福士車上面見到有雷朋，亦都有呢、這個。嗰、那個另外一個神槍手係應該次元大界啊，咁兩個喺度，喺個車個車尾係真係爆谷嘅，咁呢個亦都唔錯，3000幾 yen 嘅啫，得唔得？咁但係哥斯拉嗰個爆谷桶啊特別貴啲㗎，4900幾 yen 㗎，得唔得？雖然我買唔到，咁佢今次咧佢個口係擘得開，但係唔會著燈，但係個整體嗰個龍哥斯拉個頭咧係大過 Eva 個頭成倍嘅，咁啊真係好大嚿嘅，咁啊呢個就提翻大家好有質感嘅確實。咁啊，除咗呢個咧，亦都有柯南嗰個西裝加個煲胎咁樣嘅形狀嘅一個夾啦，其實入邊又係真係爆谷嘅，亦都有美少女戰士水手服型正方形嘅一個手袋，入邊又係真係爆谷嘅咁樣嚇。咁啊，即係如果你話玩食爆谷類嘅嘢咧，即係中意呢類嘢可以儲翻嚟喺 office 啊或者屋企掛下咧，咁呢啲就必定要買嘅啦。不過大家留意呢個爆谷個。好牙訂嘅，咁啊自己諗下你個行李嚇寄倉點樣搞法。咁我當年曾經買過3個 Eva 嘅頭，翻嚟香港最後係搞到好複雜，我要孭住其中唔知2個頭吊住喺條頸，當輕 carry 咁先得。咁啊，自己諗嚇，自己研究一下點樣製法啦。好，咁啊，先講翻咁啊 ，Four Days 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如果你去環球影城，其實你買飛咧入場就好似港紙500多元嘅啫嚇，計翻港紙。咁但係就只係入場嘅啫。咁你入邊當然有好多 Fast Pass 啦。咁但係 Cool Japan 理論上咧，你入咗場，你去啊，你肯去排隊，其實係唔使加錢買嘅。咁但係我強烈要求你。呢個 fast pass 啦，因為其實我已經 fast pass 買曬4個，我冇玩柯南，咁但係4個佢會定咗個時間，你跟個時段去到就即場入去啦，得唔得？唔需要等嘅啦。但我玩完呢4個，我都只能夠玩多幾多樣咧，玩多4樣 USJ 嘅嘢啫，包括乜嘢咧？我又玩咗蜘蛛俠嗰個 4DS 啦，咁蜘蛛俠嗰個如果你去過環球影城咧，都知道其實就嗰個好襟玩嘅。咁啊，亦都係我認識最 4D， 亦都最配合嗰架車去喐。咁啊，4個人架車啊，架車咧唔係借向前行嘅，係會左右又會向後又會向前，跟住配合個電影嘅熒幕又會噴火。咁啊，係一個動畫嘅 2D 動畫，唔使戴眼鏡嘅啊，好似都要戴眼鏡，係啊，立體嘅。咁但係佢入邊其實咪 CG 係 animation 嚟嘅。咁啊，蜘蛛俠啊打話又有八爪魚博士啊，又有啊毒魔、綠魔，跟住又有即係嗰個咩？咩閃電人咩萬魚人啊定唔知咩有個有毒蘭花之類，咁啊總之啊幾個人互抽，咁最後啊救咗大家咁樣之類啦。咁嗰個蜘蛛俠咧，如果你去過環球影城啊，必睇啦。咁咧，咁我再玩咗呢、這個，再加嗰個救火英雄，即係真係真實噴火舞台表演，真係固體有啲嘢喺你面前著火爆炸嗰、那個。跟住我玩埋個大白鯊，咁啊大白鯊就係、是、模擬喺個海度，咁不過只大白鯊好流嘅，咁喺個海度趌上嚟，跟住又會開槍，有啲涉及到音效爆炸咁樣。咁我都想玩埋侏羅紀公園嘅只船，咁但係嗰日收咗。 咁另外玩埋 Harry Potter， 咁 Harry Potter 嗰個啊，梗係正啦，又係即係成個四個人一張凳，成組嘢喐嘅咁樣，咁呢啲即係必玩嘅。咁你問我，你如果玩到四個，再加四個 Cool Pass， 咁已經玩到夜晚八點噶啦。睇埋佢嗰個夜晚嗰個 light 嘅遊巡遊花車，咁就已經足。12小時已經好攰啦，咁所以如果唔買 fast pass 咧，譬如好多都係排一套戲要50分鐘，排一個 show 要有啲70分鐘，咁你其實你排得一個睇埋出到嚟，咁你平均差唔多接近2小時去做一樣嘢嘅，咁你實情你可能做得6樣嘢嘅啫，咁呢個自己考慮啦。咁當然你買個 fast pass 咧，其實就貴成倍價錢嘅。咁你500多元我就入場，咁跟住買個呢四個 Cool Japan 嘅 fast pass 又要俾多500多元，咁加埋成1200多元嘅，咁埋單嘅，咁啊玩一日嘅啫，咁啊即係睇你自己啦，封劍遊人啦，咁但係我覺得值得嘅，咁啊有事實就嗰啲你唔喺 USJ 睇咧，你又睇唔翻嘅，你冇人會擺上網，亦都唔會第二度有時有可能睇到，咁呢個你自己衡量啦。咁你問我整體嚟計咧，咁多套 4DS 咧，其實最好 4D 效果嚇。其實是美少女戰士，大家估不到。咁反而但係最好睇，咁我自己個人就梗係哥斯拉對科林戰士，頭先講過啦。咁但係第二正到爆咧，估唔到係雷朋三世飛車追逐 XR 乘車遊啊！咁其實佢就係、是、都係 2D 畫面嘅啫，不過就係喺個歪打，即係意思個過山車。咁、那個過山車其實就係以前。曾經做過，我唔記得，即係喺啲室內嘅過山車嚟嘅，佢唔係好勁嘅啫，個過山車本身，咁但係都會有離心力，都會轉，都會成架車都會有啲倒掉嘅，即係都會打回轉嘅咁樣，咁但係就唔係話好快好勁嗰個過山車，咁但係因為你戴咗個 VR 眼鏡，你係望到成個卡通畫面，咁而佢個卡通畫面咧係做到咧同你個列車同步喎，咁呢樣嘢個技術留意啊。其實 VR2Y 咧有樣嘢問題要處理嘅，因為一列火車咧其實好多卡噶嘛。咁假設你望到個影像，第一卡同埋你最尾個卡其實有時間上嘅差異嘅。咁你當你個假設個火山車真係去到個最高點，開始衝落嚟啦，其實第一卡車廂係衝先㗎嘛，但係個尾個卡車廂咧其實未到個最高點㗎嘛。咁如果你係 over all 全部人都係播緊同一條片咧，其實你會有個時間 delay 嘅。如果你係以車頭作準，車尾未到已經衝啦。咁如果車尾作準，車頭衝完都未去到衝個畫面，咁你發覺唔 match 咯。咁所以其實 VR1 最難突破嘅一樣位咧，其實佢每一卡大嘅 VR content 睇嘅 VR content 雖然一樣，但佢哋播放嘅時間係有差距，而佢係做到同你現實個火車經過要即將落啦，即將轉彎啦，即將倒掉啦，係要做到同步嘅。咁呢個技術其實幾難嘅。咁啊，即係呢個就提翻大家。咁玩呢個雷朋三世飛車追逐 XR 咧，正啊正在個畫面，其實就講佢又唔知一開始有條鎖匙，鑽石鎖匙啊，大家要偷。咁啊，緊係啊～一開波已經係雷朋喺個車揸車，跟住咧次元大界喺側邊開槍，咁然後你咧就作為一個乘客，但係就你見唔到自己個樣嘅，因為咧通常呢啲 4DS 都係玩一個 point of view 啦。頭先哥斯拉對科林戰士都講過啦，咁佢就你喺後座就望到前面就雷朋同埋次元大界，咁你就然後望出去揸緊車個時點，咁雷朋又會擰過嚟同你講傾偈咁樣，咁然後你一開波就去架車，就已經講佢已經成功偷咗嗰、那個珠寶嘅鏈，唔係珠寶鏈，即係嗰個鑽石鎖匙，咁架車咧就會一輪追逐，咁跟住咧又會有當然又梗係嗰個 刺刺足魯邦嗰個刺叫前型平刺啊，即係嗰個傻傻地鍥而不捨捉雷頻，但永遠捉唔到嗰個大叔警察。咁當然咧，當年佢哋啊，其實雷頻三世啊，仲有個就係嗰個叫石川五右衛門啊，就係嗰個哇乜嘢都斬得開嗰個居合道劍道高手。咁佢就冇分喺架車度，咁但係喺個 VR 嘅畫面咧，當架車去到某啲位遇到障礙物咧，佢又會飛出嚟一刀斬開障礙物嘅，咁啊幾鬼大快人心，幾過癮嘅。咁同期最出名嘅風不二子啊，梗係唔會失望啦，亦然係大波出場啦。咁其實套戲因為係VRY 咧，所以就其實冇啊，一開波已經講佢攞住嗰個鑽石，咁但係就講佢粒鑽石又俾攞咗又跌出嚟，咁跟住跌咗架車度，佢哋又要咧衝上嗰啲屋啊，喺個屋頂啊，跟住然後就會跟住個屋頂又會飛啊，飛過啲屋個屋啊，咁就配合翻你個火車嗰個本身喐動嗰個斜度，咁啊嗰個。誰落個火車俯衝啊？架你架車又衝啊？跟住又會開槍啊，避子彈啊，跟住旋轉彎啊。咁佢通常有啲位咧，如果你爬升緊咧，咁佢會喺個 VR 入邊又會講佢啊個警探又會用嗰啲建築嘅爪咧，即係嗰啲建築車嘅爪，點樣又爪住架車但係爪唔到，跟住揈咗架車出去。咁於是你啊配合翻個火山車就會向上行，咁跟住又俯衝落嚟啊，跌落嚟咁樣嗰啲，咁啊跌到個位咧，跟住又定咗。咁點知咧，佢個動畫設計做到個同個過山車同步，咁呢樣嘢係好緊張刺激嘅，亦都係好 amazing 嘅。咁跟住最後咧，當阿魯邦真係攞咗嗰粒鎖匙啦，點知就風不二子出嚟，就電單車一輪追逐，就最後風不二子整個鐵鎖。就攞走咗嗰個鑽石嘅鎖匙，咁啊跟住就走咗，咁但係最後發現原來魯邦俾佢嗰條鎖匙假嘅，真嗰條都仍然喺度，咁但係同期之前就前型平次又喺嗰度捉佢哋，最後就衝破咗警車嘅障礙又走得甩咁樣，咁你當係咁啦，即其實冇咩故仔嘅，但係個純粹個火車過山車嘅體驗咧就真係一流嘅，咁呢樣嘢。我覺得又緊張刺激，兼咧確實嗰啲離心力咧配合翻個 VR 畫面飛車，跟住成架凌空嗰下喺個城市度追逐飛咧，又真係有啲嚇個心都嚟一嚟嘅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啊，值得大家嚇去睇下啦。好，跟住落嚟啊，講講就係呢個第二套就係叫《進擊的巨人》對 View 啊。咁其實佢係點咧？一開頭啊，入咗嗰、那個又係好似哥斯拉對福音戰士咁樣，有一個企喺度嘅大廳啦。咁上面咧，佢又唔係熒光幕啦，佢上面有個細嘅舞台，但係就高到去二樓嘅。咁咧會先嚟就有兩個人就真係舞台劇表演，就喺個台上面，咁佢就飾演兩個調查團嘅成員，就揾到啲地圖，又揾到啲以前嘅嘢啦，咁就係一個即係講翻曬《進擊之巨人》嘅回顧，包括就有個超巨大巨人啦，跟住嗰個星星巨人啦，咁另外就仲有就係嗰個咩鐵啊鋼鐵，即係個身上面有鋼嗰個鋼咩鋼之巨人啦。咁啊，跟住然後又有見到艾倫啊，見到以前調查隊啲人咁之類，咁跟住一個叫做快速 recap 住，咁佢係舞台表演，不過當佢講到某啲嘢咧，佢啲又出翻啲畫像，出翻啲漫畫，出翻啲圖片出嚟嘅，咁我嚟表示翻你嗰個説話嘅內容咁樣，咁啊聽完一啲前度嘅 recap 翻個劇情咧，就入去睇。片啦，咁嗰個戲院咧同Ava 即係 哥斯拉對 Eva 個戲院唔同咧，佢其實就唔係淨得個熒幕嘅，熒幕前面仲有一個空間，咁嗰個舞台空間咧就仲可以俾你咧喺上面做表演嘅。OK， 咁雖然唔係好深嘅啫，咁但係我諗都起碼可以坐到十零個人啦，你當嚇，咁即係一個咁樣嘅位置。咁佢呢套咧叫做《進擊超人 The View》咧，就標榜咧你入到去唔係淨係睇電影，佢上面個熒幕係有電影，但係當佢睇下電影。佢電影會停咗熄咗個畫面，跟住就會打翻燈落個舞台，佢就會出翻真人 cosplay 翻電影入邊嘅角色嘅。咁包括又有艾倫啦、啊，調查隊成員啦、啊，又有女主角啊，跟住又有個調查團隊長咁樣。咁當然嗰啲人始終同你個動畫畫面。出翻嚟個效果未必咁似樣啦，咁但係佢都著翻曬制服，有曬嗰個飛行裝置，都算做得唔錯嘅。你問我係啦，咁然後就今集最特別咧，就話喺個戲院開頭就我哋，咁佢個戲院咧其實唔係得個熒幕喎，佢又比《福音戰士》對哥斯拉嗰個戲院大啲噶。容納鏡都大啲嘅，咁佢係其實有三個熒幕嘅，咁當然正常就借正面嘅啫，側邊嗰兩個輔助，咁但係某啲當你做緊一個舞台劇嘅效果咧，後面佢會打翻個 background 咧，就會做到一個真係好似個感覺幾 screen S 咁樣嗰種感覺啦嚇。咁另外仲有特別嘅就係話，當你大家都聚焦前面咧，發覺喺個我哋嘅座位後面其實有嚿嘢。咁而家伊薩那咧就係揾嗰個叫做布簾咧嬲住咗嘅。咁但係當佢去到個劇情需要咧，咁個劇情又講到個超巨大巨人又出現喺城牆啦。咁於是就會個布簾開咗，原來入面就有個1:1。超巨大巨人個人頭，就真係成個人頭係立體嘅固體嘅，得唔得？唔係打 projector， 唔係虛擬嘅，唔係 screen 嚟嘅，得唔得？咁而因應咁大個立體人頭咧，上面再打翻啲嗰啲叫光學塗鴉，咁啊透過呢個燈光效果，加上嗰個巨人嗰個頭咧隻眼珠係會喐嘅，咁啊配合翻嗰啲噴，因為你知道出身牆都會噴。啲熱氣啦，咁啊跟住加咗落去，咁啊現場就加埋啲音效啦，咁啊變咗一出場就哇你睇嗰邊，跟住個城牆就出嚟咁樣，跟住然後就見到超巨大巨人咁樣，咁啊加上嗰啲音效，咁出嚟效果幾過癮嘅，咁但係就怪怪在啲觀眾咪全場戲院係要自己擰轉去睇，咁啊然後睇完就跟住就會個熒幕又有嘢播翻，你又要引翻你過去，咁跟住咧個劇情一路推進啦，跟住又會停咗，然後就會著翻燈變咗舞台。咁啲人又會衝出嚟，咁嗰啲舞台劇嘅人除咗出嚟啦，又會打喎，佢都會有動作喎，亦都會有扮開個飛行裝置，咁但係當佢一話噴射飛走咧，佢就會個舞台熄燈，然後就個電影個片段就會係佢喺個電影片段入邊飛咯，咁啊變咗盡量用個電影片段補完翻舞台劇做唔到啲飛行啊、飛翔啊、打交嗰啲情節咁樣。咁當然你話呢個做法就係正常宏觀睇就係舞台劇論電影兩個叫做 crossover 融合 fusion 嘅表演模式。咁你問我呢個表演模式好唔好咧？嗱，先姑勿論。咁呢套《進擊之巨人》好唔好睇啊？咁套戲呢套戲入邊嘅內容其實冇內容嘅，純粹出現咗三個巨人，跟住艾倫加隊長再加女主角就走去打呢三個巨人嘅啫，就各自出招，就最後打贏曬三個巨人，講完咁啊就完㗎啦。咁最正就係中間出翻正式動畫《進擊之印度人》嗰首主題曲，得唔得？咁啊，唯一覺得最澎湃熱血就聽翻嘅啫，因為我睇《進擊之巨人》真人版竟然都冇呢首主題曲喎，有啲失望嘅，得唔得？咁啊喺呢度啊，翻嚟睇翻。咁啊，嗰啲演員咧，佢又唔知三個嘅，做啲其他啲調查隊嘅團員，咁啊 cosplay 嚟計都算冇得頂噶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啲叫做舞台劇設計嘅音效啊、聲音，佢哋亦都會揸住嗰把剃刀咧，真係打交咁，有啲動作打下關鬥啊，點樣有啲動作設計擋下啲刀。咁啊，擋刀嗰下又會配合翻啲音效嘅，即係擋落去嗰下就真係有啲 都接觸嘅聲咁樣，咁啊即係夾得幾好嘅，咁呢個無可置疑嘅。咁但係當你睇睇下舞台劇熄燈，就睇翻個動畫畫面，咁好明顯個真人同個動畫，大家知道佢 cos 緊啲角色，咁但係好明顯好唔同噶嘛。咁你問我感覺係有啲突兀嘅，加上套畫面仲要係三個 screen， 咁我有時候玩咧個第一即係正面有電影播緊，跟住然後就話原來佢係標榜緊三個巨人打緊嗰時係同時間做嘅。咁當阿艾倫就嗰邊爆氣變咗個巨人，跟住打呢、這個。超巨大巨人嗰陣時，跟住同期啊女主角就過去打緊嗰個金屬海之巨人，咁而個隊長就打嗰、那個星星巨人，咁啊原來同時間嘅，咁於是播完播到某個位，即將會輸啦。會停咗，跟住隔離又會開個熒幕，就講緊艾倫打嗰邊揸，好似又好危險啊！跟住又會開右邊嘅熒幕，就到女主角打嗰個鋼之海甲巨人啦。咁啊變咗即係好怪嘅，嗰、那個時間雖然係同時實時，但係又分咗三個 screen， 跟住播完又會變翻舞台劇，跟住舞台劇完之後又跳翻去電影，最後就一輪咁樣打。咁你問我怪啲咯，咁加上呢個院咧，其實個 4DX 效果就冇福音戰士對呢、這個哥斯拉咁勁嘅，佢張凳係會震，係會喐。但就係咁嘅啫，咁亦都冇呢個叫做有閃光效果，亦都有噴風嘅效果，但就唔會話有熱啊，亦都或者叫有條嘢揈你啊，或者個背脊有嘢推你咁樣，就冇呢啲效果嘅，咁所以少少少嘅。咁你整體嚟計就成套戲都係打嘅啫，咁大概我諗都係十分鐘齋打，最後三個就贏咗，即係全部戒到後面扯到嗰個操縱。巨人嗰個引出嚟咁樣，咁啊完成咗單嘢，保護到嗰個又係圍牆入邊嘅市民，咁就完㗎啦。咁啊基本上又冇乜特別，個內容又唔係特別創新。咁啊唯獨咧，阿隊長打星星巨人嗰下，其實係打得最有動感，亦都最善用嗰個飛人裝置。其他咧都係嚇埋去隻兜隻耷。咁啊，女主角打贏啊，鋼之海人啊，直頭話塞個噴射炮落去打爆個頭咁樣嘅。咁啊，艾倫又嗰邊又仲誇張啦，就咩困獸鬥又係打摔角咁啊，咬爛佢咁咯。咁啊，係啊，隊長打就勁啊，哇！又旋轉又解，跟住又爭啲打走佢，跟住又飛翻嚟，跟住佢一拍打佢嗰邊又飛右邊咁樣。咁嗰個鏡頭會喐得緊要啲，配合張凳去震咁樣咯。咁但係你話整體咧 4D 效果麻麻，兼舞台劇論電影咧，觀眾個抽離感其實好難投入嘅。你問我 ，even 呢個 IP 咁成功，但係出嚟個效果都麻麻。咁我如果你話好難想像，如果第二啲 IP 都用呢招咧，就真係麻麻地啦。不過呢、這個院咧，我上次萬聖節我講過，我喺嗰度睇過貞子嘅。咁啊，貞子咧就真係配合個電影畫面，係有個真人貞子出嚟，仲要後尾俾個驚喜觀眾，唔止得舞台嗰只，喺後邊又出一隻，側邊又出一隻，仲會走埋嚟現場搞現場，即係前排或者側邊嘅觀眾，咁啊確實幾有驚喜。咁而最後，都係會播翻貞子嗰、那個井個錄影帶，然後貞子又會慢慢躝出嚟。當佢最後躝到去好近鏡頭啦，一跳跳落去貞子隻眼嗰下咧，全場啲凳先震一震。咁呢下好啊 ，Amazing！ 我啊覺得咧 4DX 如果識玩咧，應該咁玩。咁將呢個震動嘅畫面，震動嘅效果應用喺恐怖片，而且唔係成日震，係有鬼出現嗰下先震，嗰下其實係幾過癮嘅。咁我覺得呢個 fusion 就幾好咯。反而你話將呢、這個即係嚇《進擊之巨人》點樣舞台劇 cos 電影呢個出嚟個效果麻麻地啦。 咁至於我覺得話最好 4D 效果就係之後睇嘅《美少女戰士》《The Miracle 4D 月亮宮篇》。咁你問我自己本身唔係好熟《美少女戰士》嘅，但係我見過嘅基本五位啦，金星啦、火星啦、水星啦、月夜兔啦、禮服無面俠啦，佢未來個女，我唔知係咪個女嘅，即係嗰個咩咩好細粒嗰個粉紅色頭髮嗰、那個，同埋木星啦，都出曬。基本呢個 team 出曬，咁另外仲有天王星、冥王星、海王星都出埋，咁啊即係叫九大行星出曬啦。咁兼仲有呢打咩呢？打嗰個就你當係女魔頭咁啦，又係著水手服嘅，不過個樣邪惡啲啦。但佢個下身咧係一個好似啲 disco 嗰啲閃喺吊喺天花板一路轉嗰啲好多鏡片嗰啲咁嘅波咁樣。咁打呢個咁樣嘅人，咁、那個人咧佢揸住一把一支矛嘅，咁啊支矛就會有法力嘅，咁又會出啲激光嘢，咁最特別咧佢係會出個激光綁住咗其中一個美少女咧，拉佢埋嚟咧，嗰個人就會入咗落去下邊嗰個 disco 嗰個波度，咁就會困咗佢入邊。兼咧用咗佢嘅能力嘅，咁唯一就係咁樣嘅啫。咁一開頭咧就我嘅理解啊，日文有限啦，應該就係講緊啊禮服無面俠同埋呢個月夜兔兩個係擺個婚禮嘅，但喺個婚禮度咧呢只嘢出現咗，就打爆咗嗰個婚禮嗰個宮殿，然後就想捉啊月夜兔，咁於是啊禮服無面俠出嚟梗係打啦，咁就打咗一陣咧，你無面俠就唔夠抽，咁但係咧月夜兔變身又唔夠抽。跟住好彩就細個嘅唔係好，跟住又唔夠出之後咧，於是就出街，跟住本身嗰五個一 team 啦，逐個出招，咁逐個出招咧，咁啊大家留意啦 ，4D 時嘅效果就係第一水星出招就會噴水，火野麗出招就會有噴熱風。跟住木星出招，唔係金星出招放箭會閃電，木星出招又會震，又會放閃光，跟住又會出煙，咁類似咁啊，真係幾盡用到佢哋嘅效果咯。咁跟住後屘都唔夠抄，亦都係逐個俾嗰只魔女，你當係魔女啦，吸咗入個身入邊，咁仲會用翻佢嘅招式，就譬如吸咗火野麗之後咧，就會用翻佢嗰個招咧，就愛嚟咪吸咗水星咩水星嗰個啦，跟住就會用翻佢個招咧，出水咧潑熄咗火野麗嗰啲符嗰啲火攻咁樣，即係當係咁啦。咁點知最後捉曬四個，咁咧最後想捉月夜兔嗰下就禮服無面俠犧牲自己俾佢捉埋，咁混亂之中咧，佢嗰個粉紅色嗰個女仔咧就出咗去請救兵，於是天王星、冥王星、海王星三個都到，咁你知各自佢哋有唔同嘅絕招啊嘛，咁啊跟住再各自出招打，最後終於打爆咗個結界，然後咧放翻曬咁多個出嚟，咁於是咧咁多個就再合戰圍抽呢個女妖。混亂之中，月夜兔嗰個變身器俾人打爆咗，咁啊打爆咗就裂開咗，冇得再變身。咁點辦呢？於是就叫現場觀眾俾個心心手。咁有睇慣 4DS 咧？都有類似嘅互動嘅，譬如龍珠咧，都係話要全部觀眾舉高手集氣，俾元氣彈啊悟空咁樣。咁啊，當然佢個畫面就會出現咗啊，咁你照做動作，跟住有好多個心射埋去咁樣。咁但我相信你唔做咧，都有啲心射埋去嘅，即係呢個就唔係話真係 detect 到你嘅。不過就叫做大家會投入去啊，有份參戰咁嘅感覺啦。咁最後咧，整俾心心整翻個變身器。月夜兔就變成高級版月夜兔，跟住就所有人俾曬啲能量，月夜兔再出一招絕招，打爆咗個女魔女，咁就完場嘅，得唔得？咁特別在咩咧？特別在做第一美少女戰士，我從來冇睇過 CG 版。以往都係 2D animation 嘅啫，咁今集係全部美少女都係 CG 化咗，咁你知 CG 畫翻 2D 人物咧出嚟個效果未必好啊嘛，咁我估唔到今次真係幾好， 包括佢完美呈現咗佢身材啦，你知佢有腰有波有攞啊，亦都係見到水手服啦、短裙啦，亦都有爭啲走光嗰隻仍然出曬，兼佢一路打嗰啲裙嗰啲飄逸啦、喐啊、頭髮位咧，佢做得幾好，亦都係做到一個幾仿真。真係幾靚嘅 CG 嘅，咁呢樣嘢真係估佢唔到喎，第一次睇，亦都睇到係靚嘅，兼係效果好嘅。咁加上咧，佢好活用呢個 4DS， 咁 4DS 同埋個 3D 效果，咁你因為你都要戴 3D 眼鏡嘛，咁佢成日又會好多嘅打鬥咧，都係有個前後景深，兼又會咧一拳，譬如出招啦，嗰啲激光係射向觀眾，咁你觀眾係感覺到成碌激光射埋嚟，跟住阿禮服門後過去擋住嘢套嗰下，會特登走咗去你前面，咁嗰個立體感嗰個前後景深個距離好突嘅，咁加上咧亦都會玩一啲咧，就個女魔頭捉住咗水星啦，由左邊熒幕揈去右邊熒幕，咁揈佢嗰下咪會好似喺你前面好突咁樣出現，跟住就去咗右邊。咁會好玩一啲咁樣嘅旋轉啊，有嘢突出嚟啊，咁樣嘅效果咯。咁加上咧配合 4DS 啊，每個人出招都有唔同嘅效果出現，仲有就喺現場，譬如個閃光效果啦、噴火效果啦，同埋佢曾經試過會噴發煙霧嘅。咁、那個煙霧效果真係吹到全個戲院，真係俾嗰啲凍風吹埋嚟，係你會覺得真係有啲哇窒息感覺，兼嗰啲霧大到真係有剎那係睇唔到個熒光幕，然後啲霧先吹走，配合翻個情節又係啱啱打完，有啲瓦礫咁有啲塵咁樣，咁確實個效果做得真係幾好。咁加上佢譬如最後俾心心嗰下咧，嗰、那個變身器咧好突嘅，佢擠咗喺嗰個熒幕畫面度。咁你擺嗰個手嗰個心咧，確實你擺喺隻眼度又確實個手型就同嗰、那個。變身器個心差唔多大細，咁啊玩呢個咁樣嘅互動，大家一齊舉手俾心心佢，咁呢下幾棍咯，咁啊變咗全場我見好多拍拖嘅女仔、男仔睇都好滿足，咁加上佢其實都少少笑位，我見日本人有笑啊，咁跟住少少拍拖位，有啲嘢啦，跟住然後就到打啦，咁我枕住十分鐘，不停各自出招，又各自出大技，跟住個畫面配合翻有好多 4DS 效果，咁出嚟個感覺係好緊張刺激嘅，又估佢唔到呢套咧，就真係最盡活用 4DS 效果，咁啊值得大家睇嘅。